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现场直播，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我都会讲这几句的说话，就是欢迎你加入，亦都欢迎你由九点钟即是现在开始一路听到十二点，听到凌晨三个小时，听来好像很长，但是我包保即是今晚中英文歌你一路听呢，你唔会觉得好长，而且可能会听完之后觉得唔够喉都未定，因为今日我好开心可以准备咗一个好特别嘅节目。咁呢个特别嘅节目呢都唔系话随手拈来就得㗎，要安排咗好耐，因为我集合咗好多位即系我心中好 professional， 即系好专业嘅歌手啦，钢琴手啦，音乐人啦，再加埋我哋两位拍档，即係 Vince 同埋阿坚，你哋好。咁佢哋呢就唔係全部喺度喎，因为呢我哋已经有一位即係超级钢琴手兼歌手 Michael， 你好。Michael 姓咩话你自己讲，你先唔听广东话。 What's your surname？ 唔使唔好讲英文，等佢睇下明唔明白嘛。 打爆啊嘛， 打咩话？打爆啊，打爆嘛，系啦，次次我都笑佢嘅，特登等佢自己讲。Michael 打爆，咁咧佢系一位即系菲律宾籍嘅超级乐手嚟，咁佢系钢琴，一阵间咧好多歌咧都系由佢弹咁啊，边时咧就喺侧边咧睇住下咁样啦，系嘛，学嘢咯，系咪啊？系学嘢。因为Michael 咧系一个好资深嘅，即系菲律宾琴手嚟嘅。咁诶，点解会有 Michael 出现呢？就全因为一个我哋今日嘅主角，主角就系 Susan。 Hello， 挂住你哋。 系啦，系啦 ，Susan 咧又叫做 Susan G 啦， 系啊， 因为你嘅 surname， 你嘅姓咧就系 guitarist。 系啊，你好啦，你 pronounce 得好。 咁咪梗系啦，因为我你细个我已经识你啦，我唔能够读错。 三年前啫嘛。 是啊，你是想。不过咁啊，今日阿 Susan 咧，亦都除咗Michael 咧，系佢带嚟咧，我哋仲有两位真系唱歌非常之好，又唱中文又唱英文。首先系唱英文嘅 Carol， 你好啊 ，Carol 咧系听识少少诶广东话嘅， 少少 少少啦。其实你系咩人嚟噶？ 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 诶，呢位菲律宾嘅歌手咧，我而家好羨慕佢，因為佢話佢唔使工作嘅，即係佢唔係話夜晚要去日日唱歌，而係咧中意玩嘅時候咧，就去啲 gigs 嗰度咧就可以自己中意着唱下啦，係咪啊？咁啊，今晚咧，今晚你同阿 Susan， 你同 Susan 咩關係 ？Sisters 啊 ，Susan 你 auntie 啊？ No，sister， 讲就 sister 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啊 ，Carol 咧，喂，真系好出色嘅菲律宾籍嘅歌手啦。咁另外有一位咧，真系我哋喺呢度咧就可以即系做得我哋嘅晚辈嘅晚辈噶啦。咁啊 ，Susan， 你带咗呢一位今日哇喺个 個頭髮同嗰件衫就一樣色嘅，好難嘅， 係、嗯、 粉紅色喎，嚇、啊，即係粉紅又帶少少，好呢個色好特別嘅，因為佢個聲音亦都好似同佢件衫一樣咁特別。莫海謙 ，Hello， 各位聽眾，你哋好，我係莫海謙。 其實好多人都聽過佢嘅名嘅，亦都睇過佢演出嘅。 应该 系，系啊，阿 Susan 提醒我，系、哦，好似你细细个嘅时候个样好熟面口，哦，原来你细个咧就残酷一丁嘅参赛者， 冇错，系啊，细细个参加电视节目。就又好幸運咁得到大家認識啊！ 第一啊嘛，梗係幸唔係幸運㗎。 做咗台主， 係做咗台主咧就唔係容易嘅，因為好實嗰陣幾多歲？ 嗰陣時六歲七歲都 就已經。你唱咩歌啊？嗰陣 我嗰陣時係唱容祖兒嘅《習慣失戀》。 哇！ 哦，人細鬼大。 佢細個已經唱容祖兒，我諗下先，即係。真係好細個啫喎，佢都 唔係我哋嗰代啦， 唔係我哋嗰代啦。今日我哋叫阿謙啦嚇，莫海謙。好啦，咁啊，今晚咧就充滿咗一個即係專業嘅音樂世界。不如咁啦，我哋慢慢傾，慢慢唱，因為時間仲有好多，一路到凌晨十二點。Susan， 唱只歌嚟听下先啦， 轻松下啦，打波我哋轻松下。 我就唔理你啊，我骑住只马啊，然后咧戴只牛仔帽。 系啊，今日 season finale， 你知唔知？ 我知道，不过我唔识去赌，唔系赌马，即系唔识赛马嘅。 系啊，有啲人唔中意噶。 我唔系唔中意啫，我都入过好多次啦，当然啦，即系我我淨係去嗰度食飯啦， 好好食噶，布菲嗰度， 仲同佢運動。我而家成日喺嗰度運動。 咪睇到啲馬好靚嘅，未必識白學。 我淨係去嗰度運動，不過唔係騎馬。OK， 我哋如果去到咧呢個唔知邊一度啦，即係美國嘅南部啦嚇。咁我騎住只馬，因為可能玩啲 rodeo 都未定嚇，我好犀利噶。不過你要唱住歌， 好 跟住個節奏。OK，Rhinestone Cowboy。 I've been walking these streets so long, singing the same old song. I know every crack on these dirty sidewalks of Broadway, where hustle i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nice guys get washed away like the snow in the rain. There's been a lot of on the road to my horizon, but I'm gonna be where the lights are shining on me,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riding out on a horse in a star-spangled rodeo,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getting caught from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and offers coming over the phone. Oh well, I really don't mind the rain, a smile can hide all the pain. Oh, when you're riding and driving in the rain and it's taken a long way. Dream of the things that I do, a subway token and a dollar stuck inside my shoe. There's been a lot of compromising on the road to my horizon, but I'm gonna be where the lights are shining on me,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riding out on a horse in a star-spangled rodeo,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getting cars and letters from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and offers coming over the phone, like a rhinestone. Riding out on a horse. 唔係牛仔啊，呢、這個牛女啊，呢、這個牛女真係有型啊！因為不過我好少聽到咧女仔唱呢條 Rhinestone Cowboy。 點解啊？ 係咯，多數男仔唱噶嘛，係咪？ 咁 cowboy 都可以 cowgirl 噶嘛？ 少咯，係咪？多數啲 cowgirl 喺側邊嗰度拍手掌做啦啦隊嘅。咁啊，原唱嘅 Glen Campbell 咧，就即係我哋以前彈民歌咧，梗係聽佢啦、嗯。就算香港咧，香港你知邊個唱先？即係多數即刻跟住唱，即刻跟住。就是叫做 Rhinestone Cowboy Lee 嘅， 系啊， 呢、這个笔名系边个？呢、這个外名咧系人哋改嘅，因为佢成日都系唱呢只歌嘅。当初出道，讲紧系李隆基，阿基哥， 系佢中意唱英文嘅，你知唔知？ 以前唔系中意，佢根本系唱英文歌先嘅。即系我哋出道嘅时候咧，即系佢嘅，我早佢啲啦吓，咁佢残嘅时候咧，佢就一行出嚟咧，就揸住个吉他就 Rhinestone Lee、 Rhinestone Cowboy 咁样嘅，系你一定系呢一首。 系 咁啊，阿基啊，开演唱会啦，同埋叶振棠吓，而家嚟紧我仲有胡枫啦，同埋啊 Joe Junior。 我一定要可唔可以带埋我去睇？ 梗系要啦，我 需唔需要和音啊？ 我要摆喺你第一行， 好， 好唔好啊？摆喺第一行。我又坐喺第一行啦，咁但系听讲佢哋一定捉我哋上去唱， 好啊，冇问题， 冇问题啊，我都已经应承咗啦，收歌我哋吓 ，OK， 呢个，咁我哋一定到时咪，总之坐喺度，佢哋系中意我哋上去咪上， 系啊，你哋都要睇啊，值得睇 ，OK， 咁啊 ，Rhinestone Cowboy 之后咧，我要头先介绍过阿谦啊，阿谦咧英个中文名叫莫海谦，咁阿谦谦咧就真系。 佢嘅英文名好特別喎， 叫咩啊 ？Giovanni， 係啊，一個意大利名。 因為佢中意設計衫係嘛？ 可能好類似嗰啲嚇 designer 嗰啲嚇， 有啲格調咯， 有啲格調。 designer 又有少少似，著嗰啲梳化衣啊啲。 似啊，真係嗰個名都係喎， 係呢啲名嚟 嘅。咩 money 啊 ，Danny 啊。 唔係，不過其實咧 sofa 好啊。如果你 sofa 咧，你寫住乜咁樣，我諗咗一個 slogan 好好嘅，即係如果我係一個賣 sofa 嘅 ，AA 啊， 冇用，唔係用我的名字，即係譬如佢用咩 ，Giovanni sofa 賣 sofa 嘛 ，sofa so good， 哇，係咩 ？sofa 幾好啊，我哋啲 sofa，so good，sofa so good。 very good， 好 very good 咧，咁好啦，不如咁啊，你同阿 very good 啦，阿 Susan， 你佢又当佢一个一张 sofa 咁同你和音又得，同你合唱又得， 可以 真系噶，好嘅和音咧，我觉得真系好似个 sofa 今日一定系正 舒服，今日冇得顶噶啦，已经系四位嘅专业人士，再加埋我哋两 有你喺度已经好正啦，又有 Michael 啊 ，Vince 啊，小甜甜，哇，冇得顶啊，有 Carol， 总之喺我嘅心中系好 professional。professional night 啊，今晚咧就係一個真係好難好難得嘅。好咁啊，雖然咧阿謙啊後生生咁樣啦，但係 同年嘅啫，同我 係啊， 同年 yes 係你，我諗爭幾多咯？ 幾年啫嘛， 唔識計啊！唔係太我冇咁多手指啊，我得十隻手指點計啊？計唔到。不如唱一隻合唱嘅啲 Wordesley 嘅一隻歌啦。 好 嚇，好嘛，好好聽嘅。因為一呢啲歌合唱咧冇得定，就係叫做《A Whole New World》，係啊，一出咧迪士尼嘅動畫片嘅主題曲啦。好，我哋請 Susan 蘇珊同埋莫海謙。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I never knew, but when I'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this diamond sky, a whole new world. Don't you dare close your eyes. 100,000 things to see. I'm like a shooting star. I've come too far.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used to. 听啦，哇！好似咧，直情喺度，睇紧咧一出电影，但系咧就现场咧有啲 orchestra 咁样，有啲音乐人咧喺度即场演唱伴奏，好似一个 live 嘅，唔系普通嘅，好似 musical 一样，真系好有呢种感觉。咁啊 ，Susan， 你真系好叻嘅唱歌。你头先你唱呢啲歌咧，令我谂起 Diana Ross， 因为佢咧就真系一。即係佢好中意唱呢啲歌嘅喎，即係點解咧？好多出呢啲電影、啲卡通片啊，本來即係我哋叫動畫片啊、都係揾佢唱主題曲嘅喎。咁啊，頭先呢一首咧就係、是叫做《Aladdin》， 係 阿拉丁嘅嚇。咁阿拉丁嘅唱嗰個係咪 Regina Bell？ 啊，嗰條卡係啊，係啊，記得嚇。咁啊，不過男嗰個仲叻啲。有个 People Bryson 系啦，咁啊，即系佢哋多数咧，我好好奇怪嘅。呢啲动画片咧，本来俾啲小朋友睇噶嘛，以为，但系主题曲咧，永远唔会揾小朋友唱嘅，永远唔会揾后生嘅唱嘅，一定揾啲好 sophisticated、 好正 嘅 professional 嘅，即系好似头先我形容你一样。 哦 ，so sweet， 我要揽下你。 系啦，一定要揾啲唱歌好叻嘅人去唱。啊，唔知点解就次次都系咁嘅，咁同埋次次都红嘅呢啲歌。 系我监制嚟。 系咪？ Oh, 不搞错啊！点够胆啊？你唱歌咁叻，我点监制你咧？ 哇！你咁客气真 系。不过唔紧要嗱，我一定要咁样赞下你嘅，因为咧你仲有两个半钟头咧，要为我哋唱歌吓，即系二唱吓，即系因为平时啊即系譬如 Susan 要出台咁啊，梗系。一個 pro 嚟噶嘛，要收錢噶嘛，係咪真係啱嘅？正常嘅，因為你 professional singer。 但係如果咁樣，好似你係 enjoy 嘅，有時唔係講錢噶嘛。 係要講錢啊，仲要你請我哋飲茶，係咪？你 enjoy 係咪 啊？ 不過好開心，我見到你哋唱歌，我都覺得你哋好 enjoy， 同埋我都好 enjoy， 好開心嚇，多謝曬。咁啊，同埋咧，好開心啦 ，Michael 喺度彈琴啦嚇，你哋兩個喺度唱嘅時候咧嚇，咁啊 Carol 又加把聲，又唱和音。 我哋冇夾嘅喎，你知唔知？我哋冇。 我知邊有時間夾啫？你咁叻，係唔需要夾啊！咁 pro 唔使夾嘅啦。不如咁樣啦 ，Susan， 我哋爭取咧喺呢個新聞之前咧，你唱多隻你揀嘅好歌，譬如你想唱咩 歌 啦 ？OK，Only Yesterday。 Oh, Carpenters。 After long enough of being alone, everyone must face their share of loneliness. In my hometown, nobody knew the pain I was going through. My waiting was all my heart could do. Hope was all I had.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泰利会在明日凌晨最接近本港，会考虑在午夜至到明日凌晨两点之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港岛南湾泳滩有大树倒冧引致一名女士受伤的事件，向伤者致以慰问。发展局表示，树木办昨日已经再次提醒各树木管理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尽快移除有问题的树木，张贴告示或者是围封。台风过后，有关部门会再次巡查，适时采取措施。康文署表示高度关注冧树意外，向伤者表示慰问。署方会检查南湾泳滩范围内的其他树木，确保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院。内塔尼亚胡昨日因为脱水入院，经通宵医学观察和调理之后，医生认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他在今日出院。内塔尼亚胡较早时在医院发布片段，说自己度假的时候没有做好避暑措施。一般在星期日举行的以色列每周内阁会议延期至到明日。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九点，台风泰利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并继续增强。本港风势会在听朝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午夜至到明日凌晨两点之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过去几个钟泰利进一步增强，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吹烈风，间中有狂风骤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泰利会在明日凌晨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内掠过。本地风向会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受到泰利带来的风暴潮和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沿岸低洼地区听朝可能出现淹浸。市民请尽早完成防风、防水浸的措施。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同埋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昂坪、大老山和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61和6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3、86和6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朝转吹东至东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和有涌浪，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展望星期二初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稍后风势逐渐缓和，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天台传 说，我是新闻天地的， 我是电视部， 我是外景设计及导演组， 我是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采购组主任 Lawrence。行街买嘢咧，系我哋工作嘅一部分。例如要买中秋灯笼、圣诞装饰等等，但系节日味道咧，好多嘢都冇得卖嘅。咁我哋就要周围揾，用好多脚骨力。试过要帮导演揾翻90年代嘅手机，最难仲要有埋电话套添。终于咧，要喺深水埗鸭寮街揾咗几日，真系要好多心血噶。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如果喜欢香港电影的朋友，嚟紧有个展览，相信会好适合你。 今次系我哋同香港电影美术学会一起举办嘅。今次嘅展览其实希望透过介绍翻电影美术嘅同埋服装造型嘅指导啦，简单啲嚟讲就系美指、服指佢哋嘅工作啦。咁等人可以了解翻电影幕后工作嗰个制作个过程。 如果你睇过当中嘅电影，相信参观嘅时候会特别有共鸣。 电影美术嗰方面咧，可以推荐一只就系道具马嚟嘅。其實就是在《地人傑之神都龍王》裏面會出現過的一個在水裏面都懂跑的一隻馬，如果不為意可能覺得那隻以為電腦特效做出來的，其實就真的有一隻馬是做出來的，然後真的在水裏面是去跑的。另外呢，其實如果服裝方面呢，大家行入去見到的第一套衣服呢，其實就是在滿城盡帶黃金甲裏面，周潤發和巩俐他們身穿的一個皇帝皇后的一個大朝服，兩套衣服是金光閃閃，其實每一套呢重呢都差不多有成18公斤的，所以除了考他們的演技都要考他們的體力樣。 香港文化博物館一級助理館長陳家亮就說，透過今次活動希望為香港電影業出一分力。 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認識電影，其實不是盡了幕前的演員，其實幕後的 每一个岗位其实都有出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出来，如果有兴趣的都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参与，甚至投身这个的电影幕后的、行业，令到我们香港电影可以继续发展这样。 毛中生有香港电影美术及服装造型展，由现在至到9月4号香港文化博物馆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I think I'll go out to Alberta, where there's good there in the fall. I got some friends that I can go to work in the fall. Still I wish you'd change your mind, if I asked you one more time.But we've been through that 100 times or more. If I get there before the snow flies, and if things are going good, you could meet me if I send you down the fair. But by thenIt would be winter, nothing much for you to do. And those winds sure can blow away out there. Fo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 For strong winds， 哇！呢一只歌咧，听到砰砰声嘅，呢啲风好强嘅，所以咧，我就头先唱咗呢一只民歌啦。虽然呢只民歌系加拿大咁，但系香港原来都系 for strong winds 吹紧。咁啊，而家应该咧系咪三号风球啊？系咪我望一望出边，三号风球咪仍然悬挂？系啊，系啊。应该今日咧都会保持住三号风球，睇下希望可以今晚深夜或者听朝凌晨嘅时候咧，听朝好早嘅时候咧，会嗰啲风。会不会变啊？个风球的 number，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总之打风就喺屋企啊，或者系一啲安全的地方听住二千靓歌再重聚就 OK 啦。因为我哋都可以打风，不过用一啲抒情的歌声咧，同大家风吹吹吹吹风是舒服的。而今晚咧，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请到 Susan 的 Susan， 同埋咧就佢三位嘅朋友啦，阿谦啦，阿 Carol 啦，阿 Michael 啦 ，Michael。The Ball， 就一路咧，即系弹住个钢琴，真系好精彩。咁而家你又到变咗阿 Vince 弹咯？点解？因为 Susan 佢话：，我咩歌都识唱嘅，系真嘅。呢样嘢我证实，佢可以咧由头先嗰啲系即系英文歌啦，吓咩和音啦 ，Rhinestone Cowboy 啦，啊，突然间呢个唱只明日话今天都得嘅，啊，即系可以咧随时转换呢个空间同埋时空。明日话今天咧，当然系恩尼嘅名作啦。咁但系。Susan 唱我想风格应该不同，可是不是 大家听听。 Susan 明日话今天。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 天，再有一天，仲有几个十年。愿望是做个月说，梦幻是自我去编，无谓去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污染，唯有永远面对目前。明日或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谁知道变一个先，这里孤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两天，实在是话变就变，雨伏在落最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太见。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 介绍错啦嘛，我明知道咧 ，Susan 阿苏珊咧会将呢啲歌咧系啊暂时据为己有，咩意思咧？即系话喂，借你只歌嚟唱下，咁一唱咧就用自己嘅独特风格去演绎嘅时候咧，咁啊攞都攞唔翻，因为唔系嗰只歌啦，已经变咗第二只歌。咁啊， 多谢 Vince 系啦，嗰啲味道咧就真系诶好特别。咁啊，多谢 Vince 去伴奏啦，佢亦都同你可以夹到天衣无缝吓，一路 跟住。有份噶 ，thank you 甜甜 系啦，边个？ 甜甜啊！ 哦，甜甜 有份嘅。 即系我从来冇爆佢嘅花名叫甜甜嘅，因为 我都觉得好特别啊！佢叫甜甜， 系啦， 可能佢中意食甜嘢。 啱啱调翻转啊！甜甜好女性化，佢系好坚坚，佢系坚啊嘛。 啊，你真系叻啊！你知唔知佢真系叫甜甜？ 点解会叫甜甜嘅？我真系唔好。点解会俾人改个咁嘅名啊？甜甜你 吓，因为佢中意嗰个屌甜甜，佢以前梳过个头噶。 哦，即系佢中意，哦，佢中意有个偶像，哦，咁解，即系扎辫嘅佢以前，哦，扎辫仔。OK， 咁其实咧，佢就系我哋好拍档阿坚哥嚟嘅。OK， 咁啊，今晚呢个阵容咧就真系好 perfect， 系好完美啊！因为咧，即系二四六七啊，连埋我七个人，哇，里边即系乜嘢高手都有，系啊 ，Lucky Seven。明日话今天之后咧，我哋想又听一下今日。仲未开声咧，独唱嘅 Carol， 头先我介绍过啦，一位菲律宾籍嘅好朋友，佢以前咧系职业歌手嚟嘅，而家都系，不过咧佢就我唔使做嘢嘅，我中意玩咧我就只系出现下，咁所以今晚咧佢又我中意玩，可以大家一齐嚟开心唱歌。 咁啊 ，Carol 你自己介绍一下吓，咁啊，嗰啲歌就叫乜名啊？吓 ，What's your name？ If I ain't got you， 系咪？应该要，因为我试下你啲广东话，佢真系听得慢少少吓，慢少少少少嗰啲啦吓。但系呢只歌咧，就真系由佢唱咧，真系好 professional， 真系。我头先听到佢试音咧， She's good， 哇，系冇得顶。Ladies and gentlemen， Carol， thank you， Carol 沈柏娜。 Ooh, ooh, ooh. Some people live for chance.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hat's within. And I've been there before.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and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yeah. 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 promises forever your home. Some people need three dozen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Bravo！ 哎，俾啲掌声，俾啲掌声，大家。 真系。头先咧，即系大家如果啱扭开收音机咧，即系冇听到我介绍系边个唱咧，以为我第一就播紧嗰啲即系 Grammy Awards 嗰啲咁嘅一啲 performance 啦。我之前好似有几个黑人歌手喺度，即系好似 Alicia Keys 喺度咁去唱紧，又仲劲啲嘅可能。咁但系咧，哇！除咗头先主唱嘅 Carol 之外咧，要俾啲掌声，真系好多嘅。 好 听啊 ！For you 系啦。咁啊，第二咧就啲和音都好 professional。有阿 Susan 啦，有阿谦啦，同埋有 Michael 啦，三个呢啲和音咧，直情就好似喺格林美奖嗰度咧，见到嗰啲喺后边咧，哇，几个黑人歌手喺度和嗰啲咁样嘅感觉，真系，即系如果唔系冇嗰种嘅音乐感咧，系和音都做唔到嘅，同埋真系要好高水平，我即系引以为傲啊，因为我作为一个主持，虽然我冇份唱头先，但系。可以即系安排到一个咁精彩嘅演出，系 live 噶，头先唔系播唱片噶 吓。我哋冇 hear 添， 冇 rehearsal， 冇 rehearsal 嘅。呢一个系我哋嘅格言嚟噶嘛，我哋冇得 rehearsal 噶，因为时间问题啫，唔系偷懒系咪？咁一阵间咧，我哋二千靓歌在场，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出现啦，包括头先咧又再次咧，除咗头先合唱过嘅。莫海谦啫，一阵间佢独唱噶吓， 冇错 啊，咁啊，阿谦咧就可以唱而家新啲嘅中文歌又冇问题啦，因为你后生仔嚟嘛， 咁啊得啦，你唔唱啫。 我就多数咧，即系因为我同 Susan 如果要合唱咧，要唱翻啲嗰阵嗰啲啦。嗱，点解咧？其实嗰阵咧有好多我点讲咧？ 好多女朋友 叫做饮，嗰啲叫做学，唔系讲我自己啲歌啊。以前咧，雖然咧我係一個民歌手，但係我諗作為好多嘅歌手咧，都可能會有登台嘅機會。咩叫登台咧？同開演唱會唔同嘅。登台咩意思？即係話多數咧就會去外國。咁以前我哋初期嘅時候咧，就美加呢比較少嘅。咁多數係東南亞。 係東南亞。 咁我記得咧，我第一次一生人第一次去登台咧。 第一個喺邊度？ 係成兩個禮拜㗎，都會去吉隆坡。 OK，KL 系即系马来西亚嘅，咁咧就咁佢哋中意啲咩歌，梗系你要知啦，系咪？因为佢唔会话你唱只如火闪闪，佢未必啱噶嘛。因为嗰啲咁嘅登台嘅地方系一个大型嘅夜总会啊啲咁样。咁嗰阵咧，即系嗰梗系佢试下啦，喺赚，仲要我好记得咧出粮出美金嘅， 系啊， 好开心嘅，真系全部即系现兜兜咁样一张张数俾你嘅出粮嗰阵。咁啊唱咩歌咧？咁啊，嗰陣好興一啲東南亞都流行嘅國語歌，因為嗰啲都係馬拉嗰邊咧，即係國語歌一定流行嘅啦，即係馬來西亞、新加坡。咁啊，係有一隻咧，就係唔知咩在雨中啊嗰啲咁嘅。不過而家咧，阿蘇珊話想同我合唱嗰啲舊嘅中文歌咧，我就揀咗關正傑。同埋黃露儀嗰只好唔好啊？ 好， 因為點解咧？你半個鬼妹啊嘛！你話俾我聽係五個國籍嘅，你係你數嚟聽下邊五個國籍？即係你係咩國籍嘅？你嗱， 其實 中國又有啦， 係啦，嗱，我有上海血統啦， 上海血統係 葡國啦， 葡國 German 德國啦， 係啦， 西班牙同埋菲律賓 five， 西班牙都有啊， 係啊。因為以前咧，菲律賓好早期咧係 全部都係西班牙啦，所以一路傳落嚟咧，你上一代又已經係 mix 啦，你再上到又係 mix 啦，所以咧，哇！我諗咁啊，喂，不如你作翻一隻歌啦，我睇就五種 languages 可以啊， 好唔好啊？ 我認證，我要幫手寫， 你幫手寫啊？你識啊？你識曬呢啲啊？得，好掂，一於係咁話，寫五種語言嘅就俾阿蘇珊原唱，冇人可以唱得到嘅，除咗你，好唔好啊？ 好好好啊！ 今晚不如而家我哋 practice 一下先。唱只廣東噶啦，難到你啦！你香港出世嘅，係咪啊？ 我都係香港人嚟噶。 我哋有一個原唱嘅咧，叫黃露儀，係新加坡人嚟嘅。你知咧，係 Tracy Huang。咁我就 Michael Kwan。OK。 OK。 歌名當然就叫做《常在我心間》。若我可叫住夕陽。叫他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已将会更漂亮。窗边的 荒废，为显得更美丽。友情尚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让我紧握你双手，我此生每过晚上，让你好好欣赏我的一切，我各样身体的每部分，也都只听你指引。友情常在我身边，不分早晚。给你轻轻给你一颗不变的心， 因你每天街因你心中不会伤感，不再灰暗。 从今天起的以后， 永不跟你分手。情常在我身间，爱你不分早晚。柔情常在我身间，爱你不分早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ip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又 in the wind， 因为现在是三号风球，所以又会唱多一只打紧风的民歌。究竟会不会挂八号风球呢？The answer is blowing the wind， 佢系啱啊，要问下个风先知，因为个风咧就打唔到你，行得好慢，即系佢会好慢反应，好似唔知即系十几公里，一即系先成个钟先行到十几公里，我哋行路都差唔多快过佢咁滞，咁所以咧就佢个动向咧就好难预测嘅，咁啊好似话天文台话咧，即系如果根据佢哋预测咧，就一路向即系向西边行就好咧，即系去咗海南岛嗰边咧，咁我哋咧就打风唔成噶啦，咁啊不过都会成三日雨，所以日后咧呢几天咧都会落住狂风暴雨，都未定，咁啊今日都有嘅，大家请小心。如果喺街外嘅朋友就尽量避免啦。啊，如果揸紧车听紧我哋二千靓歌嘅咧，就小心，因为天雨路滑，咁喺屋企咧一路挨喺张床度听嘅咧就更加舒服啦。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而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阿 Susan， 但系最开心咧就系带咗好几位即系唱歌好叻嘅朋友嚟，所以制造咗今晚呢一个 professional 之夜啊，即系专业歌唱之夜啊，即系我讲紧系啲水准水平。咁当然仲有系一位小师弟系莫海谦。 Hello，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莫海谦。 莫海谦啊， 做翻 嚟。如果你啲小歌迷叫你做咩嘅？ 叫我，佢哋会叫我莫生咯。 系啊，细 到大都系叫莫生， 真系咁得意嘅。 系啊，系啊， 咁得意嘅。 呢个系多得刘德华哥哥赐 名。哦，刘德华讲咗先嘅，系莫生啊。咁啊，阿谦啦，我叫你做吓。咁啊，真系一个相当谦虚的一个年轻人， 多谢 唱歌相当不错的，但是很谦虚的，很有礼貌的，加上是因为如果你教你那些 小 fans 啦，就是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圈Susan 姐姐说是啊，我们要很有礼貌的，去到电视台去到外面都会是很谦虚地称呼别人，是吧， 令到人哋可以另眼相看， 系啦，咁同埋咧就合作愉快啊嘛， 冇错， 冇错，呢个真系， 系因为真系，譬如话啊，你令人好舒服嘅，开心嘅，人哋会啊，我同你和唱啊，咁都有 嘅， 会噶会噶，系啊，好啦，不如咁样，我哋揾阿谦咧，同我哋唱一只 张敬轩嘅， 我张敬轩阿谦嘅歌，系啦，阿谦同埋阿谦，张敬轩嘅歌啦，就叫做 《春秋》。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有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善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难道怪罪神没有更伟善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幸事。 续故事。头发未染上着凉亦坐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显大志。情伟大，再难挨照样开怀。如令你发愿为你要活到失败，令人不安我本性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情延续故事，头发未染上像凉亦坐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献大志，太没意思。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过分容易。我没有被你改写一生，怎配有心事？我没有被你害过恨过，写成情诗便废纸。春秋只转在现时，如果爱你欠意义，这眼泪无从安置。我没有运气放大自私的失意，在这人你得到真爱制造恨意，想心酸还可以，想心底留根刺。至少要见面上万次。 多谢莫海谦， 再 唱呢只咧系阿轩仔嘅 《春 秋》沒錯， 冇错 啊！下次唱夏冬 啊，好啊！ 阿边时又弹得好听啊， 系啊，又阿边时弹嘅。咁啊，当然咧，我哋今晚有两个琴手，两个顶级琴手， 嗯， 阿边时啦，吓系我哋嘅即系主持人啊。咁另外咧，而家换位咯，吓、好犀利噶！我哋要换位嘅，因为咧有啲歌咧。是要他自己弹，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唱埋。哇，啲琴手车唱歌好成感啊。咁佢有个别号嘅。我呢个琴手呢就菲律宾籍嘅 Michael 啦。Michael 呢就正式嘅名字就叫做 Michael Dabao。咁、但係呢佢有一个名字就更易记啦，係咪你唔识唔识听广东话 ,Michael。识地啊， 少少啦， 识少少啦，系啦，佢哋菲律宾籍嘅，咁你嘅爱好咧，即系花名咧，就叫做香港 Lionel Richie。 OK， 哇，犀利耶，系真系 犀利，百毒不 侵。系，似嗰啲声线咧，真系 Lionel Richie。差不多好似添嘅。如果佢要扮， yeah. 不过佢而家用翻佢自己俾嘅声音咧，就唱一只即系经典歌啦， mm-hmm. 叫做《For the Good Life》，Michael。 Seems to be the idea. The good life. Let your hide all the sadness you feel. You won't really fall in love.For you can't take the chance. So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Don't try to fake romance. It's the good life to be free and explore the unknown. Like the heartaches when you learn you must face them alone. Please remember I still want youWake up, kiss the good life, goodbye. 得唱歌咧，就除咗即系会遇到一啲，譬如后天好努力啊，唱歌会叻啲啊啲咁。但系先天咧，我觉得都好紧要呢样嘢，即系唔可以当冇嘅。因为我觉得咧系一种唔同嘅民族咧，即系唔同嘅人咧，系会有一种特别嘅即系 character 嘅声线。我唔系讲嘅练习嘅 character， 而系个天生咧喺个 genes 里边咧已经有。即係所以頭先，譬如你聽到呢個聲音啦 ，Michael 呢啲聲音咧，佢一定唔係中國人嚟嘅。 嗯，係啊。 我夠膽講嘅，即係一聽就知道嘅，唔知點解。唔係話我哋咁啊，當然調翻轉，佢哋未必唱到我哋粵語流行曲嘅嚇、啊，即係佢有唔同嗰種味道。咁、所以咧就係 Michael 直情係一把國際聲音啊，即係 Your voice is international。 佢識唱中文㗎， 唔係即係唔係 language 嘅問題，係啊，is the voice。 definitely， 即係佢有一種質量同埋咧係一種 taste 唔一樣。 taste 你望即係就算啲白人有時學黑人唱歌咧、 yeah, ， 都唔得嘅，冇辦法嘅。咁啊，南美人咧佢又有一種味，係 啊係啊 ，different。 咁所以頭先咧就即係我覺得咧就唔係飲緊一杯，即係如果當咖啡啦嚇，唔係 cappuccino 嚟嘅，係 espresso。哇！即係好濃嗰啲味，但係濃得嚟哇，好有深度，好有層次。 Definitely， 但係你慢慢飲嗰啲，再攞命咧就係 Michael， 除咗唱歌好聽，佢自己啲琴，你淨係欣賞佢嗰首琴咧，就已經夠平啦。即係可以兩樣欣賞，一齊一聽咧，可以兩種享受。Thank you very much, Michael。 Thank you for the good life。我哋有一个very good music life。Okay, thank you。好，咁之后咧就我哋当然要揾翻我哋今日嘅领导人啦、，Susan。 领导人， 因为佢领导咧就佢唔系啊，佢揸埋车送晒啲嘉宾嚟噶嘛，你仲唔系领导人？ 咁我哋 family 嚟啊嘛。 咁啊系咯，即系我特别向你哋啲五種啊，係咪五種民族嚇？ 係啊， 即係尤其是主要係菲律賓啦，致敬。 No, Portuguese 最多。 唔係，我話即係 Michael 係啦。係 啊，但其實我覺得music 係 international， 你講得啱。 尤其是唱英文歌添啦，係 啊， 唱只我哋由細聽到大嘅歌嚟聽下咧。 好，送你聽。 有冇聽過啊？海阿謙？ 哦，冇啊。 有啊，原本係男仔唱嘅。 係 Bob Skaggs。 啊 ，Bob Skaggs。咁啊，後來咧就 Rita Coolidge。 Rita Coolidge。现在你是 Susan Guitarist。 对了 ,We're all alone. Outside the rain begins, and it may never end. So cry no more on the shore of dreams. We'll take us out to sea.Forevermore, forevermore. Close your eyes and dream, and you can be with me. 'Neath the waves, through the caves of ice, long forgotten now. We're all.Once the story's told, we can't help but grow old. Roses do, lovers do, so pass your seasons to the wind. Hold me dear, hold me dear. Close the window.午夜至到凌晨二时，改挂八号信号， 香港电台中文台将会稍后12点联合广播，敬请留意。再次讲一次，因应天文台考虑午夜至凌晨二时改挂八号风球，是考虑午夜至二时。香港电台中文台将会稍后在12点，即是2000零歌再重聚之后，会联合广播，敬请大家留意。睇一个钟10点半的新闻，而家又开始啦，咁可能喺新闻嘅时候咧会比较详尽报告天气嘅预测。10点半新闻报道后，阿布拉姆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等你，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泰利会在明日凌晨最接近本港，会考虑在午夜至到明日凌晨两点之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新一期電子消費券發放，不少市民到港鐵站以八達通拍卡領取消費券。有市民特登朝早領取消費券之後飲茶，說點餐的時候會較豪爽，希望政府日後繼續派發。亦都有市民說現時物價高，水電費用開支大，派消費券難以幫補。酒樓負責人說今早茶客比平日多大約一成，形容客人較疏爽，希望政府日後繼續派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大約100萬名用八達通收取消費券的市民，由於未用完上一次的消費券，未能夠趕及今日收取第二期的券額。正是福建考察的立法會代表團繼續第二日行程，下午探訪在福州居住的香港退休長者。據了解，他們和大約20名在地香港長者交流。年屆90歲的倪生倪太是香港福建計劃下的受惠人士，每個月領取1570元的高齡津貼。倪太說，特區政府每個月將津貼存入他們的香港銀行帳戶，以往不便提取，提議直接存入他們的內地帳戶。福州一間長者院舍負責人鄭先生說，該院有4名香港人入住，他說院舍每個月收費大約4000元人民幣，同時提供養老和醫療服務，是吸引長者入住的原因。他以往參觀過香港的院舍，認為自己的院舍水平超越香港同業。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十点，台风泰利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14.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朝转吹东至东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和有涌浪，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展望星期二初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稍后风势逐渐缓和，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总，我100万嘅事，你唔好同我计较，亦唔好觉得系我落井下石。我斗胆问你一句，你点解冇喺我借钱俾你嗰阵， 你囤积诽谤的时候，将我做过的衰嘢讲俾球总知，你做的就好啱。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起底犯法的，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不少有学钢琴的人，为了有固定的练习时间，都会买回部琴摆在屋企。但是钢琴往往都会占用屋企一定的空间，如果决定不再继续弹琴，或者钢琴开始有损坏，很多时都会选择抌了部琴佢。不过钢琴其实都可以回收的，香港盲人辅导会就为大众提供其中一个途径了。 香港盲人辅导会在2016年7月展开全港二手钢琴回收计划，向市民募捐二手钢琴，然后交由受训之后的视障钢琴调音师负责调音、清洁和维修工作。部分翻新的钢琴会转赠给有需要的机构或者办学团体，其余的钢琴会用作租借或者出售用途，所得的收入在扣除成本之后，会用在视障人士就业培训服务方面。 这个计划既可以解决钢琴丢弃的问题，又可以为视障人士提供工作机会，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交给他们的职业支援及发展中心主任吴振潮介绍一下视障人士怎样训练成钢琴调音师。 至于有兴趣成为钢琴调音师的视障人士，需要先修读一个500小时的钢琴调音及基础维修课程，课程里面包含理论导修课、技能实操课，最后亦都要完成15部钢琴调音工作，得到导师评级为合格，先可以毕业。 有兴趣捐赠钢琴的听众，可以拍低钢琴正面、侧面两边同埋揭开琴顶拍摄内部嘅照片，再联络相关人士安排回收流程。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In the wind， 啊！你哋真系拣呢啲歌咧，都好应景嘅。因为头先讲过咧，即系今晚凌晨嘅时候咧，天文台就会决定咧，究竟就挂唔挂八号啦。咁喺12点嘅新闻报道嗰阵咧，就大家请留意啦。一路至到凌晨2点呢段时间咧，天文台就要考虑究竟挂唔挂八号，就话俾大家听，听日需唔需要翻工啊，需唔需要翻学啊之类。咁啊，以前靓歌再重做咧，无论如何咧，一路都会紧密留意呢啲信息，就会尽快 如果有就即刻告诉大家听的。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我们现场直播的是今晚一个 professional 之夜，我们请了 Susan 苏珊，还有就是有好几位就乐坛高手，譬如我头先弹琴又自弹自唱嘅Hong Kong， 唔系 London Richie，Hong Kong Tony Bennett for the good life， 唉，犀利，真系 Michael。咁啊，当然咧就仲有啦，就系、是、我哋莫海谦啦，又唱中文歌啦，一阵间就会再唱嘅。不过而家咧再请啊 Susan 嘅好朋友阿 Carol， 头先唱咗一只真系好精彩。On call, I'm yours. Yeah.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Tried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There's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Shadoobadoob.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a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Spending way too long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it clearer, but my breath fogged up the glass, and so I drew a new face and left. I guess what I've been saying is there ain't a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ies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Our name is our virtue, but I won't hesitate.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Break it down. Chubba-bye, chubba-bye, chubba-bye.哇！你真系高水平嘅現場四部合唱啊！有啲 Jason Mraz 嘅呢啲歌咧，一啲好難唱嘅，我認為。但系我覺得好好聽，因為尤其是現場添啦。咁啊，頭先有 Susan 啦，有 冇靴嗰度玩？ 係啦，冇靴噶嘛嚇。咁啊，仲有咧，就即係Michael 咁啊，一齊咧就唱咗呢一隻啫。對我哋嚟講係稍微即係西化同埋新啲，所謂新。都好耐㗎喇 ,I'm yours. 咁喺呢个时间呢睇下先天文台又有啲讯息啦。天文台又预计喺午夜零时四十分或以前呢发出八号热带气旋。 警告信号。香港电台中文台将会在稍后12点联合广播，敬请留意。即是说现在大约在零时40分就会挂8号了。而且呢今晚的节目呢二千靓歌之后呢我们会有身体任你行的，同埋再稍后的即是一些电台节目呢将会暂停一次，因为有这两个钟头呢就我们四台就会联播，就做一个一路将呢啲台风嘅信息同大家分享， 紧要 系啦，唔好意思。好，咁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就唔受台风影响住，咁但系啲歌咧就有少少影响，因为落雨啊嘛，落雨咪衬晒你咯，唔惊嘅。我哋最紧要就有把遮嘅啫，尽快咧一路行翻屋企。OK， Susan， 我送你翻屋企啊。 好啊。 系你喺边度住啊？好近啫，系咪啊？ 都唔近噶， 唔近都行噶啦，因为你知啦，以前咧。拍拖最紧要落雨，落雨咧最紧要有把遮，嗰把遮最紧要细，咁就可以好 romantic 啊！明嘅，明嘅，明嘅。 咁我哋慢慢行到翻去咧， 好， 系啦，就可以落在雨中。 在雨中，我送过你。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冬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段戏， 有欢笑，也有。 不及谁能写得多的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有雨我不言语， 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就是数不尽的春来冬去。在雨中我送过你，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不及谁能写得多的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意义这一切，就是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意我不言语，只要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就是数不尽的春来冬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咁啊好咯，唔使截的士啊嘛，系嘛咁啊，即系啲的士大佬而家都可能啊，咦又嚟八号咯，都要谂一谂系咪啊？ 都系， 今晚几时收工咧？咁啊，应该系大约吓，天文台预计即系零时四十分咧，或以前咧，或以前啊吓，就会发出八号热带嘅气旋警告，即系八号风球啦。咁啊，在雨中嘅咧要快快翻屋企啦。头先只歌就叫做即系雨中吓，在雨中。咁喺呢个时候咧，头先讲话，喺八号风球底下咧，担住把遮咧，即系讲就好似好浪漫，但系咧，其实咧，即系有少少少少危险嘅，因为咧，即系尤其是黑掹掹啦，夜晚啦，落住八号风球，落住大雨，担住把咁细嘅遮，分分钟啲整路咧，就有一个窿，一个陷阱，两个陷阱咁样，嘣一声跌咗落去咧，就危险啦。咁啊，唔紧要，咁而家咧，我哋特登咧就請咗阿謙咧，就莫海謙咧，就去一個鋼琴嗰度。咦，第三個鋼琴手喎、哦，今晚嘅真犀利，個個都識自彈自唱嘅。莫海謙咧，就除咗能夠唱歌咧，就有一首好好嘅鋼琴。細細個你就已經考曬嗰啲咩八級啊？ 係啊係啊，細細個就開始學琴。 學琴啊，話彈嗰啲古典啦，不過而家咧就彈流行曲啦。 係啊， 因為做咗歌手咧就。真係 識作曲， 識作曲彈琴咧，好好好嘅嚇，啲 fans 都會好喜歡。 佢老師好啊嘛， 係咪啊？哇！你咁樣自己賺自己都得嘅。 好好音樂老師帶領我， 係啦，好多個。 你都係老師，佢都係老師。 係咁，我哋大家互相稱老師啫。咁但係你咧就阿 Susan 真係俾到好多心機、好多意見啊，謙嘅。阿謙，不如你而家自彈一支唱一隻你自己風格嘅，你認為中意邊只歌就唱邊只歌。 啱啱講起陷阱，不如就唱只。谭咏麟的爱情陷阱 吓、啊，会要大 band 噶、哦。 我哋要嚟一个比较 mellow 少少，一个 bossa nova 少少嘅 version，jazz 啲嘅。 哇，有啲爵士味道嘅 bossa nova 嘅爱情陷阱啊！ 说大雾密密地在明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我爱慕，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躲入陷阱仿似太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我多日情梦，你却在梦里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恋人我心而想。在梦内看，始终不释放。爱心中激动，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骗我遇上。在明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我爱慕，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堕入陷阱仿似太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 最多。我来日情梦，你却在梦内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你问我心意想。我来日情梦，你却在梦内看，始终不释放。这眼睛，这眼睛，偏我遇上。我待日情梦，你却在梦内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我，像是望着你问我心意想。我待日情梦，你却在梦内看，始终不释放。 黄海谦，俾啲掌声，佢系自弹自唱嘅。阿谦啊，系咪你自己编噶呢一个？ 系啊， 哇，好精彩嘅，我将佢头先咧，将呢个录音咧，我 send 俾阿伦，想俾校长听下， 好啊， 睇佢有啲咩反应啊，我话翻俾你听。 好啊 ，thank you。 OK， 系、hey, Michael，Michael，it's your turn right now。系啊 ，Michael，Nine Nine Richie，Michael Dub， 系咪啊 ？Nine Richie 系啦，香港 Nine Richie 系 Michael Dub。咁啊，有一只歌咧，我就好中意噶 ，Susan， 系 啊 ，Susan， 系， 我好中意一个歌手叫 Linda Ronstadt， 哇，好多 歌，真系好犀利嘅呢个歌手。即是差不多是很正佢又得，好靓声又得，但好行又得，好劲又得，把声音咧就真系好似走震撼。佢翻唱咧，只歌我好中意嘅，翻唱咗以前好似一只好旧嘅 country song 叫做 Blue Bayou 吓，咁啊 Roy Orbison 嘅旧歌。咁但系佢呢个版本更加流行，更加震撼，就系、是、Linda Ronstadt 版本嘅 Blue Bayou。今晚 Susan 好适合唱呢一首。正如处子，但是将内心那种激情爆发出来。 I feel so bad, I've got a worried mind. I'm so lonesome all the time. Since I left my baby behind, I'm blue by you. Saving nickels, saving dimes.Until the sun don't shine, looking forward to happier times. I'm blue by you. I'm going back someday, come what may, to blue by you, where the folks are fine and the world is mine.On sleepy eyes, how happy I'd be. Gonna see my baby again, and to be with some of my friends. Maybe I'd be happier then. I'm blue by you. Saving nickels, saving dimesWorking till the sun don't shine. Looking forward to happier times. I'm blue by you. I'm going back someday, come what may, to blue by you, where the folks are fine and the world is mine.Fishy boats with their sails afloat. If I could only see. 多謝 Susan 同埋啦，我哋 Carol 啦，同埋軒啦，仲有 Michael， 哇！仲有一隻我心中我好鍾意嘅歌，即係竟然呢就將 Linda Ronstadt 呢隻我最鍾意嘅歌之一可以現場咁演繹。Thank you very much。仲要冇夾過嘅係我點唱嘅。11點新聞報道再見。 Listen to the pouring rain, listen to it pour.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you know I love you more. Let it rain all night long, let my love for you grow strong.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who cares about the weather?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And if at the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I'm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cuddle and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It's raining, it's pouring, your man is snoring. I went to bed and his bum.We couldn't get up in the morning.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let the troubled ring, I can hear you call.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And I'm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puddle.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呢个歌咧叫做 Rain 啊，系落雨啊，因为之前佢唔系普通嗰啲微微雨嗰啲，成个 pouring rain 咁啊会嘅，因为呢几日咧将会系啲倾盆大雨啦，咁啊，最紧要留意咧就系十二点嘅新闻报告后咧，即系我哋嘅节目完咗之后咧，喺零时四十分咧有可能即系宣布挂八号添啊，咁要喺未来嗰两个钟头咧就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一台、第五台、第四台一齐联播嘅。打風嘅打風更咧，我哋叫做下打風更嘅特別節目啦。咁啊，香港電台第二台而家有2000靚歌在重聚，我哋再次真係好爭取時間地咧，將今晚我哋想唱嘅歌全部一齊唱。因為咧，我哋有太多嘅職業樂手喺度。不如咁樣咧，唱一隻咧，就我當年咧，即係同呢個蘇珊咧小妹妹邂逅嘅時候咧，我就揸著吉他喺某一個地方咧唱緊呢啲歌。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識？如果你是90後啊00後啊，你差不多一定未聽過。以前有一對樂隊叫做 Sandpipers， 他唱了一首歌是日本字名的，但是呢日本名但是是英文歌的、啊、英文叫做 Never Say Goodbye， 日文叫做 Judo Made Goodbye。Judo Made Goodbye。Oh,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Seems sayonara means goodbye. But no one ever told me why. Sakura was in the spring when our hearts found songs to sing. But Sakura has gone away.And so has our love, so they say. Chotto made kudasai.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Without your love I would die. Please never leave me kudasai. Chotto made kudasai.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Without your love, I would die. never leave me good aside.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Without your love I would die. Never leave me, kudasai. Chotto matte kudasai.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Without your love you know I'd die. Please never never say goodbye. Together.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 Since sayonara means goodbye. But no one ever told me why. Chotomare kudasai. Please excuse me while I cry.Without your love, I would die. Never leave me, kudasai. 捉到乜嘅？捉到乜嘅？之后，咪住先，咪住先，唔好走住，唔好走住下啫。系，因为我哋而家系11:10。17:8嘅就十八分啦，咁啊当然唔好离开我哋第二台先啦，吓捉到麦地，咁如果你要赶住翻屋企咧，就唔好捉到麦地啦，就要尽快啦，因为 系一股，系一股， 系一股， 系一股， 即刻要快啲，尽快啦。咁啊，如果的士大佬咧，即系你喺街外揸紧架车咧，尽量快啲可以接济佢，接载我哋嗰啲香港嘅市民啊，系啊，应该会忙噶啦，大家会忙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快手快脚咧，送晒嗰啲在街人士啊。咁啊，流连喺街上边咧，有少少危险，因为会打风啦，同埋落大雨嘅。捉到麦地，捉得晒之后。我哋繼續一隻續未了完啊，意思咧，即係好以前咧，我記得有一次咧，Susan 喺度唱歌咧，就突然間咧，哇！有人咧抽起條筋咧，要點 Hotel California？ 哇！呢啲歌喎，冇 Big Band 都得嘅，咁啊唱唱下咧，唱咗一半咧就真係唔夠時間，唱唔完。今日一定要唱完佢，得唔得啊？ 得。 Michael 喺度啊 ，Michael 咧 ，Hotel California， 仲有 Vince， 仲有我哋 有 Vince， 有啊，係啦 ，Everybody， 有阿堅啊，係嘛，有阿軒。同埋 Carol， 我哋一齐嚟加州酒店。 咁如果真系打风揾唔到地方，未翻到屋企就 去加州酒店住下啦，唔使钱租嘅。 哇 ，yes。 系不过你要小心啊，只歌你知唔知讲乜噶？系有啲鬼味喺度，有啲飘来飘去嗰啲噶，唔使惊，唔使惊，我哋系 Eagles 喺度。 Nice。 Many a room at the Hotel California. surprise. Give her alibis. Her mind is Tiffany twisted, but she's got the Mercedes Benz. She's got a lot of pretty, pretty boys she calls fans. How to dance in the courtyard, sweet summer sweat. Some dance to remember, some dance to forget.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I said, hey Gio,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And he said, here you go.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 And still those voices are calling from far away. Wake you up in the middle of night just to hear them say, 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face. They're living it up at the Hotel California. What a nice surprise, what a nice surprise. Bring your alibis. Mirrors on the ceiling, pink champagne on ice.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we gathered for our feast. They stabbed them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Last thing I remember, I was running for the door. I had to find the passage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Relax, said the nightmare we are programmed to receive. 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face. They're living it up at the Hotel California. What a nice surprise, what a nice surprise. Hotel California， 哇，真系精彩嘅版本。虽然咧呢度冇 Eagles 嘅 Big Band 喺度啊，咁但系冇吉他，冇电吉他，但系我哋嘅三人大乐队认真犀利，有 Michael 啦，有 Vince 啦，同埋阿坚啊，阿坚 咧。我哋本来想唱啲啊，但系时间关系。 系啦，啱啊，呢个短版本咧啱晒我哋吓，咁啊唔需要嗰啲吉他喺度。即係喺度獨奏啦，不過因為好精彩，不過多謝阿 Susan 啦，蘇珊好犀利，啊連呢啲 Hotel California 咧由頭咧即係唱到落尾，好似都唔使睇歌詞，咁好嘢嘅，即係成隻歌記曬好多字嘅，因為係咪啊？咁啊講起呢啲樂隊咧，就真係即係喺我哋一路成長嘅過程當中咧，全部都係經典嘅，即係包括頭先嘅 Eagles 啊，咁當然。我哋最入心嘅咧就梗係我唔知你嘅嚇，即係 B G 一定係。 哦呀！ 因為我就係啱啱喺嗰個年代嘅，即係 佢嚟過香港㗎。 嚟過，梗係嚟過啦，仲風味全香港嘅樂迷，因為佢哋真係世界級嘅最紅嘅歌手，同埋我哋成長啱啱咧就聽到嗰啲 Melody Fair 嗰個電影咧嗰啲歌，嗰啲 I Started a Joke 啊， 我唱嘅 Massachusetts 啊，呢啲長大嘅 The First of May 啊，咁啊，但係第二代。再仲勁喎，就再影響全世界，因為佢出咗好多咧一啲即係佢哋創作嘅即係假音和音嘅即係經典嘅士大路啦嚇嘅 style。咁當然係最勁嗰只啦，就即係當年佢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咁裏邊有隻好抒情嘅歌咧，我覺得仲耐聽啲，再好聽啲就叫做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 ，Carol。我哋请嚟今日我哋另外一位菲律宾籍嘅女歌手 Carol。 I know your eyes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summer breeze. Give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ove,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hen they all should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 believe in you. You know the door to my very soul. You're the light in my deepest, darkest hour. You're my savior when I fall. And you may not think I care for you when you know down inside that I really do.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啱啱咧，如果你屋企咧有嗰啲环回立体声咧，四个喇叭咧喺四面八方嚟嘅一啲和音吓，啱晒啊！因为呢只歌咧系要咁多 part 嘅和音，真系太精彩啦！多谢阿 Carol 咧主唱呢一只 How Deep Is Your Love 咁啊，但系大家都会可能咧未必即系听到一个女声嘅主唱嘅呢一只，哇吓，有少少黑味啊，有少少黑人味道，我觉得咁，但系咧就加翻啲即系好似一杯黑咖啡啦吓，有阿 Susan 啊同阿谦咧。啊，同阿 Michael 咧加翻啲奶落去，咁啊，哇，混 加翻啲砂糖， 系啦，加翻啲砂糖，哇，即系咧有咖啡味得嚟 咧，啊，也 好，舒服，系好甜，系好甜味，非常之好听嘅。How deep is your love？ 跟住落嚟呢只都系我 favorite， 因为 Linda Ronstadt 系我 favorite singer 之一啦。咁但系佢有一只突然间就唔系好辣嘅，好轻声，好靓声。同 James Ingram 合唱嘅歌叫做 Somewhere Out There， 系一出电影，一出卡通片喎，又系卡通片叫做《老鼠也移民》，有呢一首主题曲 ，Susan 同埋阿轩。 Somewhere out there beneath the that big somewhere out there. And even though I know how very far apart we are, it helps to think we might be wishing on the same bright star. And when the night wind starts to sing a lonesome lullaby, it helps to think we're sleeping underneath the same big sky. Somewhere out there, love can see us through. Love can see us through. And we'll be together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where out there， 哎，喺出边真系唔知咩环境。我一阵间我哋离开电台嘅时候咧，都会睇到。不过幻想下啦，出边应该可能系即系暴风嚟之前咧，就未必好大雨，有啲地方吓。但系咧就大家都系当正咧，啲风暴就嚟啦。咁啊，将啲门窗锁好啦。咁同埋如果你有花盆啊，各样嘢咧，就要要保护住，或者拎入去屋内边啊。小心小心，11点半的新闻报道下，我们还有2000靓歌再重聚最后一部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午夜12:40或之前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泰利会在明天凌晨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内掠过，本地风向会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澳门气象局表示，凌晨3:00至清晨6:00发出八号风球的可能性较高，凌晨时段低洼地区的风暴潮会由蓝色转为黄色的可能性较低。澳门目前仍然悬挂三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说，强烈热带风暴泰利目前距离澳门东南偏南大约290公里，澳门晚上不少食肆、超市以及低洼地区的熟食小贩都有营业。他们表示风雨不算大，会如常营业到凌晨才休息。 有餐厅和店铺就收起货物或者台凳，以防午夜之后天气转坏出现水浸。南韩雨灾增至至少37人死亡，9人失踪，几千个撤离的民众仍然未能回家。中部中清北道地底隧道淹浸之后多车被困的事故，救援人员再寻获8具遗体，令事故增至至少9人死亡。截至今日傍晚，15架被困的汽车中有4架被寻回。当局忧虑事故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因为之前报称有10多人失踪。总统尹锡悦结束外访行程启程回国，他较早前以视像方式主持抗灾会议时指责部分地区未有提前限行管控，他指示行政安全部联同地方政府检视支援灾民的各项措施，确保最大限度减少国民不便。警方亦都要同地方政府合作，针对低洼地区采取强制限行措施。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1点，台风泰利集结在本港以南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并继续增强。天文台会在明日凌晨0時40分或之前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泰利会在明日凌晨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内掠过，本地风向会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受泰利带来的风暴潮和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沿岸低洼地区听朝早可能出现淹浸，市民请尽早完成防风防水浸的措施，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和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昂坪、华南岛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62和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03、71和76公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同有涌浪，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展望星期二初时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稍后风势逐渐缓和，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6%。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总，我100万嘅事，你唔好同我计较，亦唔好觉得系我落井下石。我斗胆问你一句，你点解冇喺我借钱俾你嗰阵，你囤积废钢嘅时候，将我做嗰啲衰嘢讲俾裘总知？你做嘅就好啱。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Oh, when times get rough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系咩？希望如果有啲水浸啊，啲河蟹拦住条路啦，咁啊有条桥俾你快啲翻屋企就好啦。咁啊，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咧，11:38啦。二千岭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我呢一年咧有好多首中英文靓歌，尤其是呢一首又中又英都得，冇错，叫做 Love is Simple。你点歌？ 系啊，我未唱呢个 Love is Simple 之前咧，因为我真系觉得好多谢啊 Albert 俾我哋嚟呢一个节目啦。但系今日系我嘅我两个女生日啊，如果 It's my two daughters' birthday， Michelle 就系17号生日， 系。 17th of July is Michelle's birthday. And then on the 19th is my baby sailor Jasmine's birthday. And then August 17th 又是 Carlos' birthday. 哇，含量都是連續的， 是啊。 So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Michelle and Jesse. I love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是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I love you， 永远的不take some time. I will promise you my love and see that you will be only very pleased. If you ask me,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and our love will last forever.To try again, make my life a little better. Whoa, I love you. Need you together, baby. Need you together. together, baby. Need you forever. Oh.永远都不愿意失去你 One more time Oh baby I love you Oh yes I do Need you together baby Need you together Oh I love you 永远都不 呢首叫做 Love is Simple， 其实即系我哋好熟悉嘅爱很简单。跟住呢一只咧更加熟悉，不过我哋今晚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嘅特别嘉宾之一的 Carol， 佢系一位菲律宾嘅歌手，但系佢对日文系精通嘅，用日文唱出我哋好熟悉嘅邓丽君歌曲，我叫做《我只在乎你》。 もしもあなたと会えずにいた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だからお願いそこに置いてね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有真心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演员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也许我最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自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 Carol 的是日 语我只在乎你，仲有就系 Susan 咧用国语回应翻佢呢一只我哋好熟悉嘅国语歌，本来咧就系一首日本歌嚟嘅。多谢我哋菲律宾籍嘅歌手 Carol， 佢原来咧系精通日文啊，因为佢 husband 系 Japanese， 所以咧佢直接系识讲日文嘅。跟住落嚟，我哋有首头先我哋一早介绍过我哋嘅超级琴手系啦 ，Michael Dubow， 佢系香港 Lionel Richie， 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讲声，讲声 Hello。 I've been alone with you inside my mind.And in my dreams, I kiss your lips a thousand times. I sometimes see you pass outside my door. Hello, is it me you're looking for?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I can see it in your smile.You're all I ever wanted. My arms are open wid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To see the sunlight in your hand and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el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I've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ant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讲声 hello， 因为呢一首嘅实在太精彩啦 ，Hong Kong Lionel Richie Michael Dubow 嘅 hello， 跟住落嚟，我哋还有好多好嘅歌，尽量争取少少嘅时间去演绎，我哋要追翻嘅时间。今日嘅特别嘉宾之一，我哋有莫海谦。

much I love you. The woman changed my whole life through, bu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多謝收音機旁邊的朋友在準備打快樂風球的時間依然留在香港電台第二台。不過我都提議大家，如果是你在車上揸緊車或者在街外呢，就盡快可以去啲安全地方或者返屋企啦。今晚希望大家喺打風嘅時候都有個甜蜜美夢。我係 Albert Au， 多謝所有嘅朋友，多謝我兩位拍檔 Vince 同埋阿堅，當然仲有 Susan 同埋 Carol。 Thank you everybody. Michael, sleep, lay me down.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Take care. Take care, everybody.